第一个问题，从古至今生同死都是我们人关心的问题，但是临终关怀为什么直到今日才成为当代的社会问题呢？到底临终关怀的意义是什么呢？ 临终关怀一般又叫做安宁疗护、安宁照顾等等，它主要的目的是令到临终的人在面对人生最后阶段的时候，藉由良好的医疗照顾和宗教信仰的力量引导，能够认识死亡并且接受死亡，心里面不再有忧悲苦恼，进而安然地面对死亡，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能够活出有品质的生命，同时亦都给家属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，协助大家度过这个生离死别的难过时刻。临终关怀所强调的是四全照顾，亦都就是第一，全人的照顾，全面照顾到病人的身心状况，不是只是针对他的病况或者某一个器官来医疗。第二，全家的照顾，帮助家人和亲戚朋友学习怎样照顾病人，并且协助病人的亲友一起面对亲属即将离去的悲伤。第三，全程的照顾，除了陪伴病人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甚至在病人往生之后辅导家属度过低潮期，亦都是临终关怀的范围之内。第四，全队的照顾，结合医生、护士、药剂师、营养师、物理治疗师、心理医生、法师、牧师、神父、修女、义工等等的成员，提供最完整的身心疗护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人在临终的时候特别关心死后的去处，因此佛教的净土思想、三世轮回、生命不死、因果业报等等的道理，这个时候都会成为病人和家属最佳的心灵救护。总之一句，临终关怀是对生命的尊重，是对旧情的怀念，是对恩义的回报。其实生命不是临终的时候才需要关怀，生的时候就要照顾。甚至临终关怀亦都不是只是对临命中病人所做的医疗照护，而是对广大社会大众一种广义的死亡教育，令到人正视生死问题，而不是一味地逃避不讲。因为有生必然有死，死前的临终一刻是每一个人必然要面对的。既然人人迟早都要步入不同性质的临终期，就应该早点做准备，尤其是精神上和生理上的准备。即使说临终关怀是针对即将死亡病人所做的关怀，也都不应该只是安葬遗体处理完之后就算结束，而应该对他的精神事业和后代子孙继续给应有的帮助，等到他死得安心，死得瞑目。所以临终关怀不是在于关怀生命可以生存几耐，亦都不只是关怀死时的状况或者死后的安葬问题，应该关心的是死后的去处、死后的安心，这些只是临终关怀的真正意义所在。